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Hello， 各位大家好，又到星期五啦， 天地有正气直播时段， 冇错啦，哇，唉，真系见到而家，头先我谂未开始之前咧，就大家都听到嗰啲圣诞歌啊，跟住又见到一啲圣诞嘅装饰咧，咁啊一年容易啊有圣诞节啦，咁啊亦都我觉得系非常之讽刺嘅，即系见到呢啲圣诞嘅装饰咧，我觉得系一种好。即對我嚟講係一種好大嘅諷刺，大家都明白今個禮拜咧，大家都我諗好多人咧同我哋即一樣咧，比較難過啲，即個感覺上係有啲難過嘅嚇。咁啊，當然啦，係因為好多消息啦，咁當然亦都同時間係因為限聚令，大家係完全嚇 lock down， 基本上半大半三分二 lock down 咁樣喺屋企啊，咁啊大家連見朋友嘅機會都比較少啊，去飲酒嘅機會又冇啊。咁咧，而且咧，仲要日日咧，如果你係真係唔出街嘅話，你日日困喺屋企，打開個新聞，睇埋曬啲消息，打開 Facebook 社交媒體，睇埋啲消息，完全都係令人發猛疹嘅。 係啊，又屈住喺屋企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我諗好多人都好鬱悶啊！見到即係瀰漫住喺呢個社交媒體裏邊咧，瀰漫住嘅氣氛都比較鬱悶啲。咁啊，鬱到我咧，我自己都病病地。 我睇下你咩病先？ 驚唔驚啊？梗係武漢肺炎啦！我武漢肺炎啊！屌你老母！嗱呢個嘢咧就係我當時被捕嘅時候咧，嗰位警員咧，我耳仔邊講嘅？屌你老味！啊，咁我話我有心臟病，佢話我武漢肺炎啊！屌你老母！咁撚樣同我講嘅，咁啊時間彈啦嚇，咁啊亦都天氣比較凍啦，即係瀰漫住一種縮殺嘅感覺啦。咁啊嗱，各位唔使擔心，我絕對唔係武漢肺炎，因為咧我就啱啱今日喺公司咧就驗咗，因為我哋公司代理咗一隻嗰啲咁樣嘅可以即時檢驗到底你有冇武漢肺炎嘅一個， 靠得住㗎， 靠得住，交100%準確率， 咁犀利，有醫學根據先， 有啊，香港研發，香港製造嘅， 咁點解香港政府唔用嘅？ 咁先正咯，就係好多人都問我呢個問題，有好多大機構都有用呢隻貨嘅，咁我諗大家都會喺網上面都聽過呢隻嘢，咁但係咧就我就用咗啦，當然就都好準確嘅，咁我估我諗都係我啲氣管炎嘅啫，即係因為我每年咧到呢個轉天氣嘅時間啦，即突然間寒風凛嘅時候咧，我氣管咧就好脆弱，就好容易就會有氣管炎，所以我今日咧基本上都係病病地一個人。大家聽到把聲都咩都聽到啦，咁亦都啦。今個禮拜我諗點解令大家咁咁唔開心或者係咩咧？有啲人可能開心嘅，我唔知啊嚇。咁啊 有人開香檳添。 係咁啊，有啲即係因為嗱，我哋大致即係今個禮拜有咩新聞咧？咁啊，當然就係好多由呢個周庭、黃之峰同林朗彥要入獄開始啦。亦都正式判刑星期三。咁亦都有呢個黎智英被捕。黎智英係唔俾保釋啦，要還押監房看管，直至下年四月啦。亦都有有線嘅新聞部嘅一個大裁員啦，咁啊大裁員就裁咗40多人，咁啊當中連埋大家都成日睇嘅有線中國組同埋呢個新聞刺針就成天產應該係新聞刺針啊成天產起，咁有線中國組咧佢嘅採主咧就大率領咁啊成組人就辭工啦，齊上齊落啦，咁啊亦都其他嘅嘢亦都相當之多嘅，亦都有呢、這個 新一輪嘅限制， 係啦，冇錯啦。啱啱今日最新嘅消息就係話，傾咗成個禮拜啦，又話要點樣加強呢個限聚令嘅限聚令嘅罰則啊，即係口罩令嘅罰則。咁啊，吹到話10000，咁啊，而家即係打個折，咁啊變咗5000咁樣。亦都有好多類似其他嘅消息啦，同埋許智峰嘅流亡啦。咁啊，亦都有即係冇一樣嘢係好嘅，因為總之成個禮拜都係連環地唔好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就難免就今個禮拜過得比較難啲啦。系嘛？咁我哋都唔知讲咩先好啊！真系，即系样样都值得讲下嘅。咁我谂，首先讲一讲就系有线新闻嗰度啦，即系有线新闻嘅事件啦，嘅裁员事件啦。 咁啊，段新聞就咁嘅，咁啊大地震啦，咁啊消息指就裁員咗40人啦，咁啊引起咗好大嘅員工嘅反彈啦。 其實佢就唔止話40人嘅，因為佢本身係 80人，好似係70比80， 係80定100咁樣嘅，即係喺有線電視入邊，咁其中有40個係來自新聞部嘅。 係，咁啊即係一個嘅大裁員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個所謂嘅有線電視呢一個機構咧，基本上咧生存嘅價值咧，其實係近乎於零嘅啦。而家 翻新聞部咯， 係一直以嚟咧都係剩翻新聞部，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佢之前嗱有線電視其實應該，如果我冇記錯，係1994年開始啟播，係一個收費嘅電視啦開始。咁而家因為佢又投到呢個有線免費頻譜啦，咁於是咧佢亦都有一個嘅免費頻譜叫做開電視啦，咁啊。其实以前一路以嚟 cable 其实做得唔错嘅，佢系当时90年代嘅时候咧，可以话系带起咗一个收费电视嘅一个潮流，里边亦都不乏好多好嘅节目嘅，我觉得。 我最记得就系衰仔乐园， 衰仔乐园正啊， 佢配音系相当之好，即系其实 鸠写噶嘛，好紧正啊。 佢呢个有线即系有一扎咁样嘅外国嘅剧集啊，或者系一啲嘅卡通片啊、电影啊嗰啲咧，其实佢啲配音系做得唔错嘅。我比较记得嗱，衰仔乐园系一啦。有個好鬼卡戇鳩嗰啲咧，象爆武林咧，空拋啊，佢配音係好啦，係 好笑㗎，係啊， 我係買唔翻㗎， 同埋亂配㗎嘛，即係佢哋咧，好似係攞住個 transcript， 我哋其實都會嘅，嗱，即係大家未必知道啦，有多其實廣告咧都係外國拍完嚟嘅，咁通常佢有個 transcript 就係話本身佢嗰個配音係配乜嘢嘅，即係我等英文嘅，但我哋咧呢啲即係比較。creative 啲嘅人士咧，如果接到呢啲 job 咧，其實我哋係唔會睇個 transcript 嘅，我哋係先睇咗個畫面，然之後咧，其實大約估佢講乜嘅，然之後重新寫過嘅。其實我做過好多二極嗰啲電視廣告片咧，即係咧大家如果食過有一隻叫做清新口氣二度極係我寫嘅，即係一啲 Eclipse 嘅一個廣告咧，我哋每次睇嗰啲二極廣告咧都覺得幾好笑，跟住然之後咧自己鳩配一大堆嗰啲中文之後配翻口型就掂啊，好笑啊！我哋好中意。玩呢啲 job， 咁啊其實有線當時嘅衰仔樂園，我懷疑都係咁樣嘅，即係攞住個 transcript 咧嚟到鳩配嘅啫。嗰陣時即係做得幾好嘅。咁當然仲有係足球啦，以前英超係佢基本上可以話係佢發揚光大嘅，我真係覺得以前喺有線 推波助瀾啦， 推波助瀾啦。喺有線之前咧，就大家都記得，淨係得無線亞視偶然會播下啲足總杯啊，偶然會播下啲咩，係恆常播英超。或者可以話係第一炮咧，就唔係英超嚟嘅。第一炮咧，其實係 J League 嚟嘅。J League 係啊，記唔記得啊 ？J League 啊， 咩清水心跳 係啦。當年咧，因為超級任天堂有一隻電腦遊戲叫做 Winning 在之前嘅，叫 J League 嘅嗰個 game， 好好玩嘅。咁啊叫 J League。咁嗰陣時咧，我哋對日本嘅球壇即係啱啱開始啊，即日本嘅職業足球都係啱啱開始，即係所謂嘅 J League 係啱啱開始嘅。咁而我哋對我哋嗰啲香港仔，93年、94年對於呢個日本嘅足球其實一知半解噶嘛，鬼識咩？咁咧。喺嗰陣時咧，其實 cable 咧已經播緊呢個 J League 嘅咩嘅清水心跳啊、川崎獨賣啊、廣島三戰啊、綠島六角啊嗰啲咧， 揀三浦知良嚟用。 係啦，梗係啦。川崎獨賣最撚勁啊嘛！嗰陣時川崎同清水最撚勁啊嘛，打機啊。 跟住連帶佢啲波衫啲， 係啊，買咗成1000蚊件㗎嘛。 因為佢好精美，好靚嘅。 好靚啊嘛！當時日本 J League 啱啱開始嘅時候，啲波衫係好撚靚啊嘛。 清水心跳好似地圖咁。 係啊 ，JL 啊嘛，中間嚇，咁所以亦都掀起咗。一股嘅熱潮其實係，咁後來就係呢、這個當然就係呢、這個英超啦。咁我最記得當時嘅亦都有真係喺無線亞視之外嘅新聞啊。當時cable 嘅新聞係一直做得好好，我一直覺得 cable 嘅新聞係可以話係唯一電子傳媒裏面係有質素嘅新聞。Not until 後來 now 嘅面世啦，咁啊即係同佢即係叫做不相伯仲啦。但係始終 cable 嘅新聞咧。好似彷彿係做得更加搏命、更加好、更加有公信力，真係走在新聞最前線。咁而當時我一直都我有好大段時間係淨係睇 cable 嘅新聞嘅啫。咁當然裏面做得最好嘅，我覺得真係有線中國組係叫做真係做得最好。我甚至都認識一啲有線中國組做嘅記者，即係啲比較出名嘅記者，例如阿大哥成佢哋啦。咁我係識阿大哥成啦。咁另外有一位叫蔡淑儀啦，亦都係即係我好朋友嚟嘅。咁我覺得係即係 Helen 蔡亦都係做得好好嘅。當時我還記得佢哋07、08年真係去訪問汶川大地震。 震的時候啊，李旺陽一些報道是 就即係 highlight 一下啦，即係有線中國組的製作咧，其實多次攞到人權新聞獎啊，中大新聞獎嘅獲獎的報道內容咧，包括係核試危害啦，即係應該核試我都唔知邊次啦， 烏坎村大家好記得啦，即係仲記得阿蔡淑怡淨去咗烏坎村嗰度，裙拉褲甩咁樣喺個村口嗰度做採訪。 李旺陽啦，當然公安也維權咩前途解密三十後六四三十。同埋 毒奶啦，毒奶 最近嘅咧就係武漢，因為佢哋親身就去到現場，直情係其他傳媒都走曬嘅時候，佢哋都仲喺度嘅。 係啊，即係所以係非常之搏命啦，即係有線中國組。咁當時我都懷疑點解有線中國組可以即係入到咁入去採訪咧？咁當時我揣測，咦係咪嗰啲中央領導人其實都係睇有線嘅咧？因為咧，其實你喺大如果你喺大陸生活咧，其實你睇到有線新聞台嘅，你睇到有線中國組嘅，但當然你係要係外國公司啊。或者你是要有即係睇到 CNN 就睇到呢個cable 噶啦，反而淨係睇到 cable 嘅啫。 同埋除咗呢啲都有線中國做，其實我比較深印象有線一啲報道咧，就係佢好中意咧喺即係 local 報道咧，佢好中意就玩放蛇啊，玩啲即係將啲詞嘢調轉。點例如係咩咧？例如嗰個動物全心思。 哦，嗰、那個好笑啊！ 好啊，好笑，因為即係話咩可以隔住張相就知道個動物諗乜嘢，跟住咧就攞個交換具俾佢，然之後咧喺度現場同訪問緊嘅時候攞出嚟，嗱呢只你話係咩乜乜嘅喎？ 咁啊咩啊租租烏都話啦，信政府唔怕係佢哋做嘅，都係 冇錯。 即係 咁，同埋如果你有印象嘅就係、是、有啲。幾年前即係仲係六八九時代嗰陣時咧，咪有啲示威活動嘅包車嘅，跟住即係啲旅遊巴嗰啲，佢哋就走埋上去噶嘛。 係好犀利，即係所以佢哋做新聞係薄嘅，亦都嗰個新聞質素係相當高嘅，亦都即係有線中國組，亦都即係唔係除咗中國組，即係新聞刺針，亦都係 新聞部。 係新聞刺針，亦都係相當之正嘅一個即係一個專題報導嚟嘅。雖然無線 Now 其他台都有類似的報導，但是永遠都是做一些隔靴搔癢的事，不是一些即係唔係啲做得好入嘅節目？我仲記得裏面我亦都識一個人咧，即係做新聞刺針啦。而家冇喺 cable 做噶啦。咁佢叫 Rene 啦，佢叫 Rene 關咧。佢嗰陣時咧第一隻古仔咧，因為佢點解會認識佢咧？佢係反國教嘅時候訪問我嘅。佢亦都做過一隻新聞刺針，係關於反國教嘅。咁嗰陣時佢亦都做咗一隻新聞刺針，係好撚正，叫就係假牛丸啊嘛。原來我哋食緊嗰啲牛丸裏面有豬肉，我哋都係唔撚知噶嘛。即係係佢做嘅，咁亦都歷在目嘅呢一啲嘅報導。咁啊，好可惜啦。咁啊嗱，其實 cable 除咗新聞台之後咧，因為佢後來就冇咗足球啦。 係啊。 咁本來佢嘅娛樂台其實佢都好創新嘅，有一啲例如蘇文峰嘅節目啊、怪談啊、Maria 肥媽嘅節目咧，其實係佢哋搞先。 踩界嗰啲 咧，係啦， 嗰類都係佢哋開始。 佢話佢哋開始先做得係比較，甚至佢亦都捧咗阿黃翠如啊嗰班人出嚟啦。咁當時其實搞得唔錯啊，十幾年前嗰陣時候。咁之但係你一搞得好嘅，咁其他即係大財團電視台就即刻叫撚曬你人過去啦。咁後來就一 撬你啲沙啦。 係啦，後來就一蹶不振啦，即係整個cable 嘅娛樂嗰個台就一蹶不振，亦都隨住智能手機嘅普及，亦都更加少人睇電視啦。所以成件嘢 cable 本來咧呢嚿嘢剩翻就係新聞啦，最好噶啦就係剩翻新聞，因為足球冇買啦嘛， 冇買咩球賽， 咩都冇曬啦嘛， 咩賽馬嗰啲全部冇曬啦。 唔係有賽馬有， 仲有嘅 賽馬有，球賽台都有嘅。咦，球彩台阿 Wendy 我都識嘅，即係佢係我妹嘅同學嚟嘅，即係阿咩講阿棒嗰個，所以我唔知點解咧，我同 cable 都有些少淵源。咁我自己亦都上過 cable 嘅節目啦，即係上過一兩次、三次 cable 嘅節目啦。唔知係所以唔知咧，我自己咧，我就本來對 cable 都有斗領嘅感情喺度。咁今次見到佢哋嘅大財，我覺得係相當之當然。第一樣嘢，好老土地講啊，梗係可惜啦。第二，如果大家用再諗深一層嘅分析，我哋見到嘅嘢就係一個咁，即係一個做新聞做得咁尖鋭，或者係做得咁優秀嘅台咧，而家就係被嗱早輪就被收購，開頭即係俾人賣咗啦，即係林我想講林康正係吳光正，一早就賣撚，屌又嚟啫啊！真係 今日遲咗喎， 係喎，咁啊即係又咁啊呢個即係俾人收購咗啦，咁啊，所以大家都揣測會唔會係會執整個新聞部咧？點知就真係裁員啦，咁啊，亦都可以話係整個 整個西環治港嘅計劃，整個中央直接管治嘅手法裏面整治香港嘅其中一個工程，亦都即係大功告成啦。亦都收將所有嘅新聞部傳媒嘅新聞，即係電子新聞，亦都全部收編啦，已經冇一個係可以幸免啦。其實 now 表面上好似仲係頂得住咁，但係其實。都已經係 mile 咗好多，你見到佢啲報道啊，亦都係即係完全係收咗好多噶啦。所以而家隨住嗱，其實同一時間發生咁滯嘅咁啊，即係新聞呢、這個機寶有線嘅新聞就裁員啦，跟住就到肥佬禮俾人拋咗入賊啦。咁其實可以話係呢個就係一把刀捅落去，即係唔係話已經係唔係話咩頭上圓一把刀啊，係成刀。剁落去你个屌你老母！香港传媒唔好捻再讲嘢，就系屌你老母收片收声，你全部收皮收皮咯，收晒皮噶啦，冇噶啦，收晒皮，所有嘅主流媒体今时今日冇一个新闻已经信得过噶啦，即系已经系收皮噶啦，再见噶啦，即系已经 say goodbye 噶啦，系咪？你无论嗱，我哋见到嘅就系、是，当然大家个讨论就变咗去咗话嗰个劳资嘅讨论啦。是咪？即系点样啊？李津啊，同埋呢个陈兴昌点样？系咪陈兴昌？ 系 系阿陈兴昌点样去话咩？烂仔啊咩烂仔论啦？即系呢样嘢系早几日大家即系讨论得比较热切，我觉得冇捻需要讨论嘅呢样嘢。即系无论你 management， 你有线电视新闻部嘅 management， 无论你发几捻多份声明，你都系孭捻咗呢条原罪噶啦。你仲解释乜捻嘢啫？你不如老老实实同公众讲，你屌你老母系啊！我收边个？投共啊，吹啊，屌你啊，你养我啊，冚家铲！哇，我反而觉得你系英雄。你而家讲咩捻嘢？话咩编采新闻不变，又话架构重整，永远炒人都系讲呢啲咁嘅閪话噶啦。咁点解你要成个新闻刺针铲起啊？而家咪冇收视你个刺针，系咪？即系你个中国组唔系冇捻收视噶、啊？系嘛？ 基本上唯一值得睇嘅， 已经系你个台最后一样嘢，所以下一步咧。即系你话咩架构重组，话咩解释？ 佢 嘅声 明系好捻戇鳩嘅，其实即系话我哋采访方针不变咁样，但系你本身已经变咗啦嘛。 系 佢而家不变啫嘛，跟住又话承诺唔会再炒人扑，你个街得翻四个记者，你炒捻啊？ 系啊，即系炒捻啊！咩？而家体育组先正嗱，你冇你好难唔惹人怀疑，系咪？你炒嗰啲人全部都系有即有政治意味地炒嘅，即系例如我哋知道有一位做体育做得好捻出色嘅，成日抽水，真系写即系我觉得嗰位记者写我唔记得咗佢嘅名添，即系大家如果即系第一提我有线嗰位体育记者，即系专系将啲波套啲时事落去嗰位，嗰、那个系继伍访荣之后最出色、最出色嘅体育记者嚟嘅，即系我觉得系讲嘅咩其实啲波使唔使等39分钟咧？系唔使等到39分钟，好优秀。佢唔止系呢啲嘅，佢成日一直系好有心机做呢个足球新闻嘅，做呢体育新闻嘅。咁佢讲咁多踩界嘢，你然之后炒咗佢，佢系衰乜先？系咪？即系你点解唔留佢留？你留佢，你仲话屌你仲有得解释？你根本冇得解释嘅。最捻尖锐嗰啲，最捻。踩到政府界嗰啲，你炒撚曬佢，咁即係屌你乜？唔係政治檢控咁簡單咯，而家咪就係政治解僱咯，呢啲叫即係我東講嘅，呢啲叫政治解僱，呢啲叫政治打壓，政治解僱，我唔好成日同打壓啦，屌你老味，係政治解僱，政治炒友，你冇撚得講咁呢樣嘢，咁。見到嘅係咩啊？就係、是、我哋新聞自由已經進一步收緊啦，或者唔係進一步收緊啦。我哋嘅新聞自由，香港嘅新聞自由已經敲響咗喪鐘，或者已經可以話係已死，唔係喪鐘咁簡單啦。而家係已死， 死曬㗎啦， 死曬㗎啦，冇㗎啦，咪剩翻而家即係講真，你幾唔中意都好，而家真係剩翻蘋果㗎啫。真係剩翻蘋果嘅啫，全部收撚編曬嘅啦，唔使諗嘅啦，全部用呢啲白手套啊，用呢啲中資買起曬，冇嘅啦，冇嘅啦，家下真係冇嘅啦，隨住基佬死撚埋，真係冇嘅啦，而家係咪啊？不過唔緊要嘅嚇，邁向咩啊？由亂入治，好似阿樂主任講啊，樂慧玲主任講，而家係由亂入治，而家香港有國安法嘅情形底下，香港喺而家呢個情形底下，梗係由亂入治啦，因為你都唔俾你講，係咪？你有反對聲音，冇啊，唔俾你講咯， 係咪？即係而家唔俾你講，你滅撚咗聲咁，你咁啊，梗係冇反對聲音，冇反對聲音咪治咯。即係呢個咪就係中國式嘅統治咯。即係呢個我成日講，即係呢啲咪就係中國式嘅統治，即係鴕鳥政策嚟嘅啫嘛，係咪？即係你打壓曬佢，你殺撚曬啲講嘢嘅人，咪冇人講嘢咯，係咪？啱噶。咁乜嘢會係咁 ？Tyranny 咯，暴政咪咁嘅咯， 極權咯。 極權咯，暴政咪咁，即唔使講啦呢樣嘢，係咪？即係你問我反唔反極，我梗係唔反極權啦，唔反暴政噶，嚇， 梗 係 啦， 梗係唔反暴政啦，我順民嚟噶，啊，止暴制亂好啊，啊，梗係好啦，咁你而家唔使講啦，咁如果你係一個焦土派，如果你係之前我哋幾年前講嘅所謂焦土派，而家我哋應該落見嗰個其成嘅，係咪？ 好期待添啊！ 好期待，而家越焦越好噶嘛，即係所以而家其實係焦土派嘅落土嚟噶，而家係。係咪？如果我哋自認係所謂焦土派，香港人唔到死到臨頭咧，唔會鳳凰復生嘅，咁而家咪死到臨頭咯？ 差唔多噶啦，你主流媒體瓜曬啦，下一步咪一啲 我哋噶啦，我哋噶啦。嗱，所以我嘅預計係嗱，而家已經統一天下啦，佢即係清撚曬所有嘅主流媒體啦，係咪？除咗蘋果之外，你蘋果冇咗個老細，我當即係當佢即係已經搞掂咗噶啦，係咪？當佢會瓜咗啦。好啦，咁跟住下一步点啊？我哋咯，网媒咯，喐噶啦，喐噶啦！我预计咗2021年噶啦，我四五个月前国安法即系实施嘅时候，我都话下年我哋仲会唔会？下年嘅十一月，我哋仲会唔会坐喺度做节目咧？系成问题噶，我哋可能屌你啦，乜已经喺荔枝角嗰张长台嗰度做啦。如果系到时我连累咗你啊，辉辉，即系嗱，即系唔关辉辉事噶，一切嘢都系 唔系真系 即系我 负责噶啦，嚟紧 系啊，即系我负责啊！你唔好搞辉辉啊，唔关辉辉事噶，辉辉好少讲嘢，全部都系我烂口东讲嘅，所有嘢都系我烂口东讲嘅，唔好屈落阿辉辉度啊！因為頭先好笑啊！我講啲嘢俾你聽啊，輝。頭先我出嚟做節目嘅時候，我老婆真係同我講，因為我唔舒服啊嘛，我今日即係比較早啲翻咗屋企食嘢，咁啊先至再出嚟做節目。我老婆同我講，佢話：爸爸好危險啊！而家做節目好似唔係你唔做節目唔得噶。咁我以為佢話我病，唔做節目噶。佢話唔係啊，佢話其實你而家做節目好似好危險咁。好似真係咩喎？跟住我都係知唔以對，而問題係佢所講嘅危險，我係知嘅。你明唔明啊？我係知嘅。下一步2021年一定係收編網媒，收緊嗱。第一收唔係佢收編唔到網媒啦，佢係摧毀網媒。點樣摧毀咧？好容易嘅啫，拉一兩個。即刻收皮噶啦！ 拉兩個，然後將你納入一啲佢哋設定好嘅規管範圍。 係啦，或者第二樣嘢就好啲嘅，就唔使拉人。咁我勸你做呢樣啦。咁大家都唔使入去無端端拋三五個月。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又會可能立例規管噶啦，規管你網媒噶啦。咁你橫掂而家至到出年至到出年七月個立法會都係冇人噶啦，咁任玩噶嘛，係嘛？咩網路咩規管條例又好，網將啲網媒發牌制度又好，點都做到嘅，實做到嘅，係咪？即係你話如果你話用中共嗰套手法咧，就應該會拉一兩個，就最快嘅。咁而家剩翻咩人喺度咧？即係冇噶啦，其實。即係我哋係下一波噶啦，係嘛？即係我哋一定係下一波。你問我驚唔驚？我驚。你問我驚唔驚？真係驚，有啲驚，係咪？而家尤其是我哋見到黎姿入埋去，快必係咪？亦都即係見到即係重判重拍啊，周庭啊，同埋阿黃之峰佢哋，林朗彦佢哋，係咪？成件事，我會覺得我哋係已經係去到危險位嘅。危險位，所以阿浩天都好笑啊！阿浩天咧，尋日喺 Facebook 度講咗句嘢都幾好笑，佢話：，係咪剩翻我一個留喺度啊？我本來想講，我費事同佢，你知佢阿浩天係獨派嚟噶嘛？我費事同佢咁撚親密啦，我就話：，都唔係嘅，你睇牌啦咁樣。即係例如一啲即係獨派嘅人士，即係阿鄭合都係咁樣講啦。即係喂。屌你老尾，下個我等嗌名嘅啫。其實你問我，即係我哋係等嗌名嘅。所以但係你問我，我會唔會唔發聲？我反而調翻轉，我更加要發聲。係咪？即係既然原來死剩把口都唔撚得嘅，即係你批評兩句都唔撚得嘅，咁做乜撚嘢人？即係如果我突然間我又好似阿許志峰咁走佬，係嘛？即係我唔係話佢走佬，我一間會講嘅許志峰嘅問題。即係我唔係話佢走佬有問題，但係流氓有問題。但係問題係 我同我自己講，即係我諗，我真係諗過嘅。嗰位網友即係大家俾啲意見我，我真係開始諗唔明啊！即係大家網友俾啲意見我，我係咪應該屌你老尾？唔撚你咁，即係繼續講咧，係咪？而危險㗎，你問我真係危險嘅。而家你任你玩㗎嘛，係咪？即係我唔係覺得自己話哇，屌你李亞東，你好撚出名，你好撚出名啊！屌你老尾，你驚咩啊？冇人聽啊！你節目屌你老尾，係咪小眾節目嚟啫嘛？你使撚驚咩？你屌你！但係喂，面對壓力嗰係我啊，唔係你哋啊！你哋聽啊，冇事啦。係咪？即係面對壓力，可能半夜三更拍鳩我門，嘈醒我啲細路哥係我嚟噶，係咪？即係我老婆除咗問我，即係話而家好危險，跟住佢仲加多咗一句，我老婆佢話：記住啊，你唔係一個人噶，你唔係一個人噶，即係咁，我梗係知啦。即係因為我一家四口，即係我唔係一個人，我有 family 嘅大佬，即係我即係仔細老婆亂係嘛？你問我係咪要繼續發聲咧？即係我真係即係諗緊，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係咪應該韜光養晦？唔諗呢啲啦。即係其實你問我，我係會繼續行落去，我哋繼續發聲落去。賣 radio 一日，我阿東就喺度開麥一日。 你調轉諗就係你而家呢一刻選擇抽身，抽得到咩？係 啊，所以 放過你咩？ 所以我唔撚會怕，我知咩叫即係唔撚會怕，唔係怕，但係。怕又點啊？熬又點？攣又點啊？人都要繼續做落去噶嘛？你與其屌你諗咩烏低個身去做人，係咪？不如屌你諗咩繼續講落去？有賣 radio 嘅就有我東馬聲嘅人，係咪？即係呢個大家唔撚使擔心，除非佢封賣 radio 艇，除非佢真係冇撚辦法佢拉鳩咗我。如果唔係，我都會繼續，即係我都係會繼續發聲，係咪？因為問題係我講嘅唔係冇道理啊嘛，我屌得你唔係冇道理啊嘛。我屌人是一定是有道理嘛，我不是为反你而反你嘛，是不是？我是讲紧道理嘛，而家是我全部是合逻辑的嘛，是不是？不过算了，即是现在都没得好讲的了，这个又没得好讲。而 且你都是你现在抽身，例如你浸大方仲言 是 一年前的事，现在你突然即是本身踢过保的都可以后兜翻车翻你一剂， 是 你觉得现在抽身仲有用吗？ 是 他只不过是又是雷射笔那些嘛， 是啊，买而已，其实 是啊，即是只不过是买雷射笔，即是我们见到的就是一个已经是完全是任意任佢嚟嘅香港噶啦，其實而家大家係喺暴政之下喜有圓滿咧，即係而家大家係活喺一個切切實實嘅一個半極權底下，係咪？嗱，我真係好撚老實嘅，我亦都好撚 honest 咁同大家講，而家係只係半極權啫，我哋仲有相當一部分嘅自由嘅，即係我唔會講到極權啦，冇啦冇啦，即係唔係？大家你即係我就好均真噶個人，係咪？即系而家佢真系系真系冇捻咗言论自由噶啦，言论自由已经系重重咁打咗个九打咗个一，即系嗰啲叫咩90%已经系冇咗噶啦，系咪？咩叫言论自由？系大家讲每一句嘢都免于恐惧噶嘛，但系而家讲每一句嘢都系要屌你啦，咩谂过度个镜住噶嘛？就算我咁捻敢言都好，我中间都系镜捻住噶嘛， 系咪？ 即系就算冇话我啊，系啊，即系冇话我啊。全香港邊個係唔撚係撳撚住嘅？你話俾我聽，你話俾我聽，邊個唔係撳撚住嘅？你話我知，係咪？全部撳撚住啦，冇得扮噶，冇得扮噶呢啲嘢，係咪？啤你好，阿靜好，個個都撳撚住嘅咧。其實只不過係有技術好同技術唔好嚇，甚至屌你有頭有面嗰啲，大家都撳住，都知道冇辦法咩任佢屈噶咩？而家係任佢屈嘅時代，大家見撚到噶嘛？係嘛？咁所以而家 K 寶呢單嘢，其實係導致到我諗到，今日下一步2021年好快就會到網媒噶啦，一定係會令到網媒收聲。好啦，網媒收埋聲啦，大家冇嘢聽啦，冇嘢講啦。啊，咁咪大字咯， 正啊！ 冇反對聲音就係大字噶啦、 啊。我要睇湖南衛視啊！ 係啊，我係春晚啊，我等春晚啊， 想睇、啊， 我好想睇、 啊。又話衛視嘅點解收唔撚到嘅香港街？ 我要睇春晚啊！我要睇 CCTVB 直播春晚啊！係嘛？咁咪 咁喺政權嘅， 唔係咁直接湖南衛視 唔得啊，唔得你嘅相啊， 屌我雞相啦， 唔得啊，黐線啊，咁佢都有啲利益輸送俾翻 CCTVB 噶嘛， 屌垃圾，直情取替咗佢啦， 啊咁啊係啊，遲啲 CCTVB 都變埋嗰啲深圳四台嗰啲咧，即係變埋嗰啲地區台，變咗唔係啊。遲啲咧 ，CCTVB 會變咗乜撚嘢咧？就變咗澳門電視台嗰啲啊 ，TDM 嗰啲啊，即係完全冇人冇撚睇噶嘛。珠海電視啊，大家如果有去過大陸嗰啲住酒店咧，你撳嗰啲台咧，咪冇人睇嘅。咩珠海四啊，咩珠江台啊，乜撚嘢？廣州唔知咩撚嘢台啊，嗰啲冇人睇噶嘛。TVB 咪變咗咁咯，咪地區電視台咯，正啊！到時我到時睇你袁志偉威得幾撚耐。我屌你老母，系我到时睇你袁志伟，到时系做咗啲乜撚嘢出嚟，系嘛？对到嗱，一定系咁噶。我唔系同大家讲笑鸠噏噶，各位网友，系一定会咁噶，呢个系一定会发生噶，因为呢个已经系喺人类历史里面有前科噶啦。你以为你不断唔出声，你不断唔反抗，不断做顺民，一个强权就会对你好咧咩？唔会啊嘛，佢只会一直整治到你变成咗400%嘅奴隶，全部人民活喺痛苦之下，佢先至会停手噶嘛。全部系一定系要咁嘅，呢个就系佢嘅本质嚟噶嘛。呢、這個從屌你老尾呢一百年百五年人類歷史呢幾百年人類歷史，我哋見得到太多點，所以點解會個世界會由極權走咗去一個叫共和咁樣嘅政體啫？係咪？呢個人類歷史嘅必然性嚟噶嘛？同埋呢個係少數人管治多數人嘅權力本質嚟噶嘛？嘅管治本質係一定係咁噶嘛？於是全個。國家全個地區全個人咪變曬即係嗰啲人咯，即係變曬呢啲咁樣冇腦啊！屌你老母，戇鳩小粉紅咯，唔會再有批判嘅聲音，唔會癱瘓咗你思考，癱瘓咗你思想，唔會再有批評，唔會再有反對聲音，唔會再有討論，因為跟住會點啊？咪就係 K 寶嗰個報導咯，信國家咩啊？信國家唔怕就係咁咯。就會變成全人類都係呢啲人咯，然之後你提出問題，咪拉你去坐監咯，就係咁簡單。轉頭翻嚟見。